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26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今年3月朝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提出建议，表示要把美国和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一项紧急议题进行讨论，但这建议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规避。这一事实再次自行显露出安理会放弃自己的宗旨和国际社会的信赖，沦为一个一国的政治工具。公报强调如下，对于我国为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和安全而采取的正正当当的自卫措施，联合国安理会一向通过非法的制裁决议等都视作问题。美国根据以自己的利害关系为基础单方面制造的双重准绳来把主权国家行使合法主权说成是不法，把自卫措施说成是挑衅。而朝鲜半岛形势恶化的根源，美国和南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被公然默认，这就是安理会的现实。安理会被美国所完全玩弄，其不公正双重基准行为再次清楚地证明，我国千方百计地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攻击能力是多么正确的。目前，特朗普政府接连向朝鲜半岛水域投入核航母打击群等，扬言要用实力来把我国怎么样，但我们并不会因美国的威胁和恐吓而担惊受怕。如果美国希望对抗，那么要进行到底，这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意志。我国的超强硬应对有各种方式，包括有地面、海上、水下、空中机动配合的出乎意料的先发制人打击在内，将立即采取适合美国发起的挑衅种类和水平的我们朝鲜式强硬应对。世界将清楚地看到，美国依靠实力来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比珍爱和平，但并不害怕战争，也不想回避战争。我国既然为了粉碎美国的核威胁，保卫自己而拥有了强大无比的核武器，就将毫不犹豫地以全面战争应对全面战争，以我们朝鲜式核打击战应对核战争，而且在同美国决一雌雄的决战中一定会成为胜利者。